套圈圈游戏。 当大家来到了罗宾的家之后，罗宾拿出了一些玩具和一些圈圈，准备玩套圈圈游戏所需要的东西。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他对大家宣布说： 各位，我们来玩套圈圈游戏吧。每个人只要用圈圈套住任何的东西，那样东西就是你的啦。 哇， 听起来好像很好玩耶。 大家都高兴地附和着。这时候小猪赶紧自告奋勇地说： 让我先玩吧，我最会玩套圈圈了。 于是小猪就拿了几个圈圈开始丢了起来。在丢了几次之后，小猪套中了一些色笔。 哇，好棒哦，我得到我最想要的色笔了。 小猪好开心好开心啊。接下来该小熊维尼了。 看我的厉害。 小熊维尼也是信心满满呢。在丢了四次之后，终于套中了一本故事书呢。这个时候还在一旁观看的瑞比，因为还没有轮到他，他的心中可是七上八下的呢。 哎呦，怎么办怎么办呢，还没有轮到我，可是我好想要手电筒哦，万一被别人套中了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当跳跳虎在丢圈圈的时候，瑞比可是紧张的在旁边不停的祷告着： 求求你啊，千万别让跳跳虎套中手电筒啊。 忽然跳跳虎发出了欢呼声： 吼吼吼，太好了太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呢。 原来跳跳虎套中了溜溜球呢。瑞比原来紧张的心情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他拍拍胸口说： 好险哦，幸好跳跳虎没有套中手电筒。 现在可终于轮到了瑞比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圈圈丢向手电筒，不过圈圈弹了几下之后就掉在旁边的垫子上。瑞比这下有点着急地说： 哎呀，真糟糕，竟然没有丢中。哎呦， 所以瑞比只好再试一次了。瑞比很认真地再丢了一次，可是还是套不中手电筒呢。这个时候瑞比有点生气了，他赌气地说： 哼，我再也不要玩这个笨游戏了，哼。 于是瑞比转身离开，而且随手将圈圈往身后一丢。突然大家发出了欢呼声： 哇 哇， 好棒， 瑞比 你成功了耶。 瑞比转过身来很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结果，他好开心地说： 哇，我套中了，我套中了。 原来呀，他刚刚随手丢的圈圈正好套中了手电筒呢。就在大家拿着刚得到的礼物开心的在一旁玩耍的时候，罗宾看了看窗外，他很高兴的告诉大家： 各位，雾散了耶，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跳跳虎高兴地对瑞比说： 这样子你就不需要手电筒了。 不过瑞比可不是这么想呢，他回答跳跳虎说： 我的仓库里面黑漆漆的，我想我还是需要手电筒来帮我找一些钉子。 所以瑞比急急忙忙地拿着手电筒离开了。而其他的朋友也拿着刚刚玩套圈圈游戏所赢得的礼物一起到外面去玩了。